全中国强力首播，雷佳为电视连续剧《陈红年代》所演唱的插曲《别来无恙》，他一改往日甜美的音色，唱腔呢变得更为硬朗一些，用歌声来呈现人民卫视刚柔并济的英雄形象。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首播歌曲之后呢，我们来浏览一下近期歌坛的最新的热点资讯。享誉世界的著名歌唱家波切利呢，有过不少的经典男女对唱，在他个人的第16张录音室的专辑里面，特别收录了一首与张惠妹对唱的 If Only。 当时波切利的团队在网络上听到了张惠妹的声音，便有了强烈的合作的意向，但是不太清楚阿妹在华语歌坛的影响力。而阿妹呢，接到邀请时也感到相当的意外，最终呢，两人一起完成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张惠妹、波切利 If Only。 Stai qui vicino a me, qua giù, qua giù, vedrai, vedrai, vedrai, tu vali sì per me, qualcosa più dell'oro, qualcosa come un'alba cheAspetto. If only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back to the day we said. 著名歌唱家安德里波切利和张惠妹合作的一首新歌叫做 If Only， 选择他的个人第16张录音室的专辑。 算的显得扁担 幸福没有答案，苦苦那么多年有聚有散， 爱恨怎样平淡， 26号是歌手姚贝娜的生日，尚宝亮呢发微博纪念，写到今天是你的生日，然后放出了两人合作的刚刚我播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叫做感叹啊。当年呢，尚宝亮和姚贝娜合作过音乐剧金沙，后来姚贝娜还迁入了尚宝亮的公司。我记得啊，当时每一次中国榜的活动呢，尚宝亮都是不遗余力的来推荐姚贝娜来参加哈。往事就在昨天一样的，两个人的对唱《只因为爱》获得了2010年的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后来大家都知道，2013年姚贝娜登上了《中国好声音》，一唱成名，可惜乳腺癌复发，离开我们仅有33岁的时间呢。最近都是怎么了啊？有很多的大家的老朋友呢，相继离开了我们。像今天突然啊发出新闻，摇滚歌手臧天朔啊因为肝癌去世啊，享年才54岁的时间。另外，布仁巴雅尔的离世呢也是非常非常突然。9月19号呢，这个晚上吉祥三宝的组合当中的爸爸布仁巴雅尔因为突发心肌梗塞呢，在海拉尔去世，享年仅仅58岁的时间。9月20号，音乐人科尔沁夫呢通过微博晒出了布仁巴雅尔女儿诺尔曼的机场照，并且称小诺比他想象当中的要更为坚强一些。我们来听一下父女二人合作的布兰巴托的爸爸。 Mini avo lamba kirtabana Mini avo jo tavan sitkhilte Mini ava morin khuran tata Mini avsa sogare Mini khube jin khot todo baina Хөрхөн цова аштай Миний хүү тэгүлдір хура тоғло Миний хүү сайн суға та Э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ой 토도바에나민니후후흔토와아시다민니후대울들호라더그러민니후생소가 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能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 毛不易，请记住我。9月22号呢，毛不易个人全国巡回演唱会《像我这样的人》的首站在上海举行，接下来还有北京、成都陆续举办。现场座无虚席，验证了毛不易的高人气。人生第一次的演唱会呢，拼了！大秀、魔幻舞蹈、互动环节更是段子手上身，跟歌迷欢乐互动。另外还有一位流量的歌手在备战巡演，鹿晗2018 Re-X。10月6号将会在北京启航啊！日前媒体探班呢，鹿晗表示每天都在高强度的练习，现在状态爆表，对舞台充满了期待。被问到他最近给粉丝打电话却被当作诈骗犯挂掉电话的事儿，鹿晗直呼真的是没想到。而那位中彩的歌迷是否现在也后悔不已呢？下面我为大家安排鹿晗的一首情歌，叫做《我们的明天》。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啊。 一个人走到终点，不小心回到起点，一个新的世界，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 成永恒的纪念。

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关注歌坛热点资讯。伊森陈奕迅呢，当时在2012年结束了历时两年、总场次66场精彩的 Dio 系列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个期间呢，伊森跟他的 The Dio Band 成员呢培养了默契啊。新的专辑呢，就交由当时的乐队成员一起来制作。在最近的新歌分享会当中呢，陈奕迅还透露，专辑特别创作了一首90年代风格的《龙舌兰》啊。为了找到微醺的感觉呢，他进棚喝了不少的 tequila， 还蛮期待的。不过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目前中国歌曲排行榜 Top 40排在第4位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做《渐渐》，伊森陈奕迅。 在夜晚说早晨，但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站日里为乜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完，现实里你飘荡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承诺似信念动摇，背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落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陈奕迅的一首新歌叫《渐渐》。 渐渐的广东话怎么读？点讲呢？渐渐的广东话怎么读？渐渐。啊，苍天呐！我现在广东话完全不会讲，听小小咯，讲小小咯。陈奕迅的新歌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 Number 4。下面呢是以陈奕迅一直作为偶像标杆的薛之谦呢，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他在长沙举行他的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原本站上这个升降台唱得非常陶醉，一不留神竟然摔了下去，哐当一下让歌迷吓到，瞬间全场安静，担心他的安全。等了几秒之后呢，薛之谦弯着腰慢慢走上台，临危不乱地继续唱下去。好在呢并不大碍，他还拿这件事儿开起了玩笑啊。这个演唱会的升降真的有的时候会让人提心吊胆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插播薛之谦的2013年的这首歌，叫做意外。 清晨的路上谁被我遗忘， 还有什么你值得感慨？如果风 谁都不爱，谁都不爱我。 薛之谦意外。有一次张靓颖演唱会呢，我在现场也是看到，因为这个机关的问题突然摔倒摔下去，非常的可怕哈。希望每一个演员在做演唱会的时候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啊。说到今年整个中国的电视剧最大的爆款当然就是延禧攻略，虽然我一眼都没有看，但是周围好像很多人都是延禧攻略的深深的迷剧迷啊。你看这个魏璎珞的扮演者吴谨言最近非常的忙，担任张杰演唱会的嘉宾，又前往林俊杰演唱会来观战。另外傅恒扮演者徐凯呢，目前也是炙手可热，参加各种各样的商业的活动啊。最近的梁静茹呢，中秋送出福利，录了一段清唱的视频啊。徐凯应该是梁静茹的粉丝，然后呢点赞，梁静茹当然也跟他互动，估计梁静茹也是延禧攻略的迷吧。我们接下来送上一首梁静茹18年前的一首歌曲，当时她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爱你不是两三天》。不过呢，前两天跟很多圈内的朋友还聊到她，最近这几年明显放慢了脚步哈。这个到底是好事呢，还是怎么样啊？再这么样下去的话呢，是不是就要开始要努力起来了啊？千万不要浪费了自己这么美丽的嗓子。梁静茹，稍后是张震岳的《抱着你》。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过真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张震岳2013年的《抱着你》这首歌呢，非常切合他当下的心情，因为张震岳已经升级成为了一名奶爸。21号呢，他通过他的社交账号称呢，深夜夜晚繁星满天时，一抬头呢，最常见到的星星就是来自那里，灵魂的归属啊，06:05，想问你是来自哪颗星星啊？这种文艺的腔调来确认了他的宝宝出生的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再来说一下叮当 Della 在22号晚上上海演唱啊，唱到一样的月光时，突然一名女粉丝急急忙忙冲上台，抢走她手上的麦克风，语无伦次的对着台下歌迷喊话，叮当顿时吓傻了。事后工作人员才解释，原来这名妈妈带着孩子看演唱会，孩子却不慎走丢，她焦急冲上台想以广播的方式来协助，所幸后来孩子顺利找到，才松了一口气。哇，来听一下叮当 一样的月光。稍后见。 什么时候傲视万般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下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 园博园变身戏曲的天堂，音乐的海洋，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碰撞，戏曲与交响乐联袂亮相，园林美景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国庆七天，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欢迎您。

要用大把时光补偿，请不要错过我的牵挂，像你一样，谁的影子被拉长，谁被遮挡，若即若离的希望，渐行渐远的胸膛，爱若是一把刀枪，能否就此在我心上，不能让自己迷惘，也不愿意再受伤，就让心中成为眼前风浪，黑梦无限延长，我会全力抵抗，只想换一场能触及的时光和温暖的梦想，原来独自闯荡也没那么坚强，哪怕遍体鳞伤，下一次的幸福依然是你。 之前首播张杰的《星光》呢，是以这部电视连续剧的男主角刘子光的情感线为主题的，而这首首播的雷佳的《别来无恙》呢，则是为马思纯所扮演的女主角胡蓉的爱情世界打造的爱情颂歌，刘畅、谭旋的词曲创作，搭配雷佳委婉感人的演唱，流行不失恢宏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首播之后，我们要带来这个星期璀璨年华，我和大家一起来回望回顾过往的十年当中中国榜第37期 Top 40 的榜单黑马歌。在四周之前，我们说到熊汝霖的完美结局呢，在08年第33期中国榜完成了18个榜位的升幅，在经过榜位的起起伏伏之后，在08年第37期榜单上面，这首歌再次成为火箭歌，厉害啊，升幅17个榜位啊。熊汝霖最近在干嘛呢？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新歌了。稍后我们将听到张世磊、袁娅维的《小河淌水》啊，两首联播啊。 生命中仅有这样的爱情，即使化成骨灰 也不想要分离，有这样的悲痛，彼此深爱着，爱到那一刻不得不分开。在崖底呼吸，想着你，我将张开双臂，迎着风向你，可我没有翅膀，怎能飞得起？ 将张开双臂。 九年前的Tia袁耀伟，当时还没有通过比赛，家喻户晓，但是从一些音乐作品当中呢，已经领略到他非凡的唱功了。我们听到的是09年第37期中国榜的黑马歌，排在第13，升幅9个榜位。常石磊跟袁耀伟一起合作的《小河淌水》，收录在那一年发表常石磊还没有实验专辑的色彩的一张专辑的《New China》当中。好，接下来2010年获得中国榜年度最受欢迎新人的李霄云带来个人首张专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他的淡然跟安静呢都与那一抹蓝色相得益彰。我们来听其中这首《习惯》，在2010年第37期中国榜 TOP40 上从第35上升到第13，升幅22个榜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 我配了分开的冷淡，也惨了声音的无奈，这样转得慢，学着放得开，快结成伤疤的未来，尽在脸上一股颓废的神态。我演了上百种释怀，还念了无数段对白，爱爱爱，没有哭出来，却不留下来，没人看出来的悲哀，藏在指缝，梦魇想都不明白，怎么体无视人非常也搞笑，却挤不出笑容，可无着怎么你还能刺痛我的眼泪，累积伸出一整边，却越越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却越越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留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养成这种习惯。 多少的梦也我不了解，但我知道蓝天终究会出现暴雨的终点，是一片草原看着你 SHE 出道17周年，邀请了吴青峰特别打造合体单曲17。而回到7年前，田馥甄这首你也是由吴青峰来作词作曲的。那这首歌呢是 Hebe 呢特别献唱给 Selena 的一首歌曲，受伤的姐妹以鼓励，也记录了感同身受的那一份痛和伤心呢。这首歌呢在2011年第37期中国榜 Top 40前进8名，排在第6的位置啊。麒麟正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接下来是2012年第37期中国榜 Top 40，我们听到这一期的火箭歌从第21上升到第7，来自张杰这一年发表的同名新歌加精选集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 One Chance。 稍后， 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拥抱，能让心靠近

很多戏迷对京剧大宅门比较熟悉，他仅选取了白景琦与杨九红爱恨交织的一段故事。导演郭宝昌携手北京京剧院青年编剧李卓群、杜哲、窦小璇、翟墨等七位青年京剧演员，还有梅庆阳、黄白雪两位丑角名家，这出戏忠实地运用了京剧元素，唱腔用了多种版式，演员不仅唱得好，还演出了人物性格。主创团队主张做给年轻人看的京戏，因此为了打破戏曲与年轻人之间的次元壁，京剧大宅门邀请独立音乐人组合好妹妹乐队创作并演唱推广曲《人间难得有情人》，引发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共鸣。最后来关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巨戏音乐剧《杨月楼》将于10月5号到7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演出，目前正在紧张的排练中。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主持，继续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哇哦，这个前奏非常的有 power 啊。2013年作为中国摇滚顶级乐队的黑豹呢，开始了他们全新的征程，张琪成为第10任主唱，并且推出了时隔9年的全新的专辑《我们是谁》，其中的主打潮汐在2013年第37期中国榜 Top 40上升16个榜位，排在第15名啊，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我们听一下全新出发的黑豹乐队。 飞逝的岁月里，坚毅的背影，渐渐的远去，模糊的足迹，消失的回声里，辉煌的生命中永恒旋律，捍卫着仅存记忆。为何在掌纹里，却未曾暴露耐心的教训？ 我站在这晚 别安静，撒泼的黑夜在撩拨冷淡的决心，要分离去压抑算是什么感情？ 这2014年第37期中国榜的火箭歌，来自中国最强音获得四强而出道的陈依林啊，福建的一位歌手，这首歌叫做 I Wanna， 收录在这一年推出的首张同名 EP 当中。当然从那张 EP 到现在，陈依林又沉寂了好多年的时间。接下来2015年，在那一年阿琳啊，来自台湾，她参加了我是歌手，让更多人见识了她的实力，也带动起了她在内地的更多的人气啊，为电影234说爱你演唱的主题曲忘记拥抱，在2015年第37期中国榜 Top 40成为火箭歌 No.5。 你给的回忆太好，像刺青很难抹掉，我一直保持微笑，真的我别被你看到，我逃进汹涌人潮，

两年前五月天带来他们的作品九号自传，这首主打歌顽固我在2016年第37期中榜 Top 40，是火箭歌排在第五的位置。这张专辑呢，有着五月天一贯的热血、励志、感动跟戳心哈、扎心。他们仍然是中国流行歌坛最好的乐队之一，他们的音乐仍然会让大家感同身受，一切都是最熟悉的感觉。当然，这张自传推出的时候呢，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说是要效仿偶像啊、The Beatles， 指出九张专辑，自传是最后一张。如今两年过去了，五月天在前段时间接受采访时说到，其实新专辑一直在准备，一边巡演一边搜集灵感，目前的进度是0%。不过呢，我也听说，好像如果他们要出到第十张，好像真的就不会再出了吧？啊，或者是还有别的玩法？好，麒麟在北京啊，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璀璨年华》。我们从十年前同期榜单一路来到一年前，2017年第37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属于鹿晗的《触发》。这首歌在当周的榜单啊，前进九个榜位，排在第11的位置。不要说周末快乐，明后天要上班啊！拜拜。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长假必逛，全城底价，京城淘货圣地上品折扣。